臣尚未娶妻呀。 奏，依王府世俗纪律，远亲不配礼，无人也催嫁，实在为官宦老夫人。只家从今也死，无官可非亲，愿你娶妻之事有何难？ 下面是悔婚的片段。 吉日，老夫人命小生与小姐拜堂成亲，你倒是与不是啊？